杀敌不太铁坦克这正面打 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 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 Oh,